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的光亮，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看一看这世界并非那么凄凉，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这世界还是一片的光亮，我们要飞到那遥远， 非常经典的一首张三的歌。你最开始听到这个首歌的版本是哪位歌手演唱的嘞？很经典的老歌了啊，最早呢收录于李寿全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当中。之后呢，比如说陈翔、吴宗宪、齐秦，刚才我们听到的蔡琴这个版本，每个歌手几乎都有在不同的场合翻唱过张三的歌。有的歌手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是比较忧愁的一种感觉，而有的歌手唱出来的就是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和你一起唱，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很多熟悉的旋律，当然也会有一些你不太熟悉的陌生的旋律。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它其实是一首老歌了，来自于你最熟悉的《回家》那首歌曲的顺子。 美丽的伴遇到我很孤单， 遇见旧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开场白？会是尴尬的气氛，还是 遗憾？ 一切已经释然， 无论时间多无悔恨，都让我心酸， 是有 这是顺子的一首老歌了，叫做《遇见就爱》。顺子在唱这样的作品的时候呢，总是可以把自己的声音当中的那种自由、那种灵动，然后随着歌曲摇摆起来。好像看似整体的旋律是忧伤的，但其实在他的演唱当中，在他构造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当中，整体的线条是非常的灵动自如的一个状态。这也是很多人很喜欢顺子的原因之一吧。听他的歌曲呢，好像永远没有一个定式，永远都是在切换当中去，这样的切换带给你的画面感呢也是完全不同的。和你一起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延续着刚才遇见就爱这样的一个情景，这样的一个歌曲的气质，阿妹，人质。 我和你啊存在一种危险关系，彼此挟持着另一部分的自己，本以为这完整了爱的定义，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开枪，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你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在我心上用力的让一切归零在这声巨响，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我不挣扎，反正我也没差。 前面我们听到的是顺子的遇见就爱，有的时候遇见就爱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很多心思，很多你想放下的，其实你以为放得下了，但是遇到他的那一瞬间，好像发现一切并没有结束，他还在你内心深处有一个结痂。 你选择沉默做微微一回答，爱的脚步也就无可避免走到了悬崖，说要给你永恒

由《哈利波特》系列作者、英国女作家 J.K. 罗琳担任编剧的好莱坞魔幻大片《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正式登陆国内院线。与此同时呢，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原创电影剧本中文简体字版图书将于11月28号正式上市。在第二部作品当中 ，J.K. 罗琳用惊人的想象力，着重笔墨描写了富有个性、形态各异的神奇动物，同时他细致地呈现出不同角色的性格特点以及彼此之间微妙的人物关系。而这种独特的写作魅力，只有精读剧本才能体会。随笔《收藏沙子的旅人》近日出版，这本书是作者卡尔维诺看展读书旅行的随笔集，读者可以随着卡尔维诺的笔触去欣赏他心中那些瑰丽多彩的世界。他以天马行空的方式告诉我们，看展时应该怎样屏气凝神又神游天外，读书时应该怎样旁征博引又独辟蹊径，旅行时该怎样入乡随俗又超然世外。乔纳森·卡勒所著《结构主义诗学》一书近日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论述了结构主义与现代语言学的关系，评论了结构主义者对文学批评所做的贡献，还凭借了结构主义诗学方法在小说和诗歌批评中的应用。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有一首歌，你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又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韩玉恋。 15:34，这里是泽华代班的和你一起唱。接下来我们假装来到了演唱会现场，听到了粉丝的尖叫，大家和他们一起唱的是《海芋恋》。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轻启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高雅亮洁，好美丽，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也溢出了俏皮的气息，在熟悉从此的季节里，你轻启脱俗的有故事意义，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 这是演唱会当中的热闹的场景，接下来我们切换一下，和你一起唱下面我们唱的这首歌曲。秋刀鱼的香味，猫和你都想拥有。上次听到七里香，什么时间什么场合和谁听到的？仔细听这首歌，跟着一起唱的同时想一想这个问题哈，然后你会发现时间过去的真的好快。 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 七里香，时间真的过去得很快啊！这首歌曲是2004年周杰伦发行的专辑的同名歌曲，那张专辑名就叫做《七里香》。而在《七里香》这张专辑当中呢，周杰伦也是一手经过操刀，包办了专辑当中所有歌曲的作曲。方文山呢，创作了整张专辑一半歌曲的歌词啊。其余的歌词部分呢，请到了当时周杰伦身边非常喜欢的他很看好的一些作词人来完成。而讲到七里香这首歌曲呢，也是他的灵感来自于席慕容的诗，是周杰伦第一次为诗进行谱曲。和你一起唱，现在每天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板块，什么板块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改革开放40周年，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这个板块，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非常经典的作品。而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是这一首。目前好像有那么一点陌生哈。不要着急，稍后唱起来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跟着一起唱。曾经很长一段时间，街头巷尾你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曲，它是林依轮最有名的代表作品之一，也是很多人青春记忆当中的不可磨灭的回忆歌曲。前方有一棵树，树上有一只什么鸟？ 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让我觉得心在跳。我看不见它，但却听得到。呼呼呼，这只爱情鸟，它在向我欢叫。树上停着一只什么鸟？一只什么鸟？呼呼 今变得静悄悄，因为我爱的人已经不见了。呼呼呼，这只爱情鸟何时才会来到？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讲真，刚才放这首歌曲的时候，有多少人一直在跟着唱？爱情鸟，1994年的作品了。其实在1993年的时候呢，林依轮就已经签约公司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就叫做爱情鸟。但是一直到1994年的时候呢，爱情鸟这张专辑才费尽周折终于的出版了。专辑当然出战告捷呀，他也是第一次就和一线歌手比如说那英等人同台亮相，开始了自己的星光大道。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林依轮的爱情鸟飞遍了全中国，在无数恋爱男女口中不断的传唱。后来很多人在街头上见到他的时候都会说，哎，你看爱情鸟来了。这也是他多次在这个公开场合当中讲述的一个有趣的经历啊。爱情鸟呢是轻松调侃的都市情歌了，也是一下子树立起了林依轮快乐大方这样的音乐形象。而后呢也是有不少的单曲冒出来，比如说火火的歌谣等不同的佳作。如今的林依轮开始了更多其他方面的尝试，比如说在美食领域就很优秀哦。好吧，听完了这首歌曲，明天的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又会带来什么样特别的歌曲，什么样可以引起大家共鸣的歌曲，记得每天关注和你一起唱这个板块。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很经典，它虽然是一首英文歌曲，至少副歌部分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跟着一起唱的啊。不过好像也有些暴露年纪哈，也很好奇现在00后的小朋友们或05后的小朋友们还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来喽。